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杨岳桥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刘小丽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就咧，嗱，上个礼拜啦，即系其实呢一个打风啦，系嘛，呢一个就天鸽啦，咁今个礼拜就又嚟啦，天鸽之后就喺 VN 啊，又有个叫咩啊？嗰、那個叫咩名啊？八號風球啦，總之就有一男一女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咁，但係咧嗱，澳門嗰單嘢咧，澳門天鴿咧，因為其實之後處理嗰、那個執手尾咧都幾大鑊嘅，其實係咁但亦都當然啦，即係我哋網台界啦，我見好多人去 comment 呢一個澳門嘅問題啦，即係今次嘅倒瀉落蟹咁樣樣啦，我發覺即係澳門人咧，其實嗰個反應都幾激烈啊！咁你唔好话乜嘢啦，即系 唔系啊？你好似好简单啫嘛。讲翻唔单止上一个礼拜讲开，即系不可抗力嘅因素呢样嘢咧。呢个系一个即系免责条款嗰样嘢，好多即系保险嘅合约对面都有。我冇 check 过吓，不过我估咋系咪？你当然可以用政府嘅压力里边叫你一定要赔咁都得系嘛？你即系你都一国一制噶啦，即系啲党企就系即系党嘅企业嚟噶嘛，大佬屌。另外一样嘢，上个礼拜我同你都有拗噶，我咪话。你去到咁嘅環境都冇辦法噶，你都要出動解放軍喎。我話美軍都殺啦嘛，又當聽唔到喎啲友屌，即係我嘅 position 啊！你有唔同意見啦，咁你大佬呢啲節目梗係有唔同意見啦，大哥就當咗係咪啊？呢樣嘢亦都係好嚇人嘅啲友，我唔知啲友 get 唔到個 point 咧，因為我自己都有聽翻上個禮拜節目，我見完啲 comment 之後，我咪講大咗咧，屌我唔係嘅，我好似唔係講個 point 嘅噃， 係 嘛？我同你唔同意，我話美軍都殺啊嘛，喺咁嘅危急關頭，有乜計啊？喂，同埋啲人唔明香港人所諗嗰樣嘢係乜嘢？香港人講緊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喂呢、這個政府淨係攞錢砸死你啊！平時係冇做建設嘅。唔係向你哋个民心啊呢样嘢。喂所以唔好玻璃心啊。我觉得即係入澳门人喺呢个时候係要团结嘅。係即係就算你话拍掌欢迎解放军嚟帮你清垃圾，我觉得係冇问题嘅，我个人嘅睇法啦。因为喺嗰个关头里面，大佬你靠佢嗰啲即係所谓嘅市政或者食环啊，佢边度搞得掂啊大哥。係咪咁，但係你就係反省到成个制度嘅问题喺边度啊嘛。你完全个反对派不能够监察到个政府嘛，而呢个政府靠一样嘢係成为可以有一年六万几蚊呢一个嘅美元嘅 GDP 嘅收入嘅，就係靠赌钱。难听啲讲就係叫做即係、就是、靠老共啲贪官走嚟洗黑钱。有一段时间喺度习近平上台之后咪全部禁晒呢啲囉。跟住咪股价大跌囉，你睇澳门啲股票知㗎啦大哥。就是所有賭場收入即係少咗好多嘛，同埋你諗下一樣嘢，清嘅地方係清咩先？係清賭場附近嗰啲地方啊，啲酒店啊。 係啊，呢個好唔人道啊，呢個係。咁你變咗就係話，你好多人佢自己屋企都倒瀉落蟹咁樣，喂浸到即係呢個浸到上五寸下五寸啊，都要翻工係嘛？即係你成個你其實你唔好話乜嘢啲公司唔人道啦，你公司唔人道，喂你呢個叫做 market failure 啊！系嘛？即系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，佢觉得呢一个制度有问题，佢应该喂你系勒令放假，大佬你咁大镬系。 咪但系你见到星期三嗰一次，佢系香港挂咗十号风球两个钟头，佢先至挂八号啊嘛。 唔系，但系只不过咧就系、是、今次， 佢就想焗你啲友翻赌场，因为大部分都系翻赌场噶啦。 但系只不过咧就今次咧，即系你有啲。即係古古怪怪嘅網友啦，咁我哋花生供應冇嘅，咁但係就其實你見到咩澳門咩起底組啊，花生台起唔係澳門高登起底組嗰啲啦，咁其實係有啲人係好惡毒嘅，其實就係專登咧借呢單嘢咧就挑動呢一個咧，即係其實我同金英都講過啦，即係 港澳矛盾， 係嘛？即係呢個要小心嘅，